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俊华带出的《爱你不回头》，毛阿敏演唱的《投入的爱一次》，张茂默带出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白云。 的乐章。

两容飞雪雨波急流，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，写真手为了母亲的微笑，为了那女的丰收，峥嵘岁月何惧风流，峥嵘岁月何惧风流。

从佛上你我相遇，相遇美景又别离，你会比较少你心愿，心儿又想痛苦 是你的背影，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。

江水边，知心话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痴所表望君还，望君还。

千辛和万苦，